我形容一生爱所放你的手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看看星光，眨眼观望万地模样。 雨散了耶，蓝蓝天空下是我家乡。 只怪我们爱得那么凶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是会对

因爱到失去，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 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走，如果